州时间21:00。 这首摇篮曲，妈妈都会哼唱给自己的宝贝，哄他入睡。其实，当年迈体弱的父母需要照顾的时候，我们同样可以用这份纯真的爱心呵护他安静入眠，用爱心传承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。终有一天你会感悟，其实我们真的不需要太多的东西，只要真诚地爱着，健康地活着，本身就是一种富有。 品味1033，城市盛况，最美的声音。 这车一开空调就有味儿，一直修不好，真烦呐！去城美呀，设备先进，师傅靠谱，环境也好，解决您爱车各种问题。城美汽车城，燕郊电厂桥东2公里路南，0316-3095-777。火热七月怎能只有做动？还有吉美嘉捷盛夏狂欢夜活动，6月21至7月8日，嘉捷大牌海量特价，礼品现金 iPhone 7 Plus 等着你。燕郊电厂桥东吉美嘉捷广场，报名即享好礼，电话133-1117-8283。 清风徐来，树叶摇曳的流光里，有一棵树对另一棵树的告白。时针游移，记忆的夏天总与当下在同一刻度重叠。在夏天，我穿过大街小巷，车水马龙。在夏天，我听见人声鼎沸，万物欢腾。我在夏天，我爱夏天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， 回头已没有办法，随他吧，随他吧。 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，就能感受一个个娓娓道来的故事。你的心情， 让我一个人走，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，醒来还有梦。 I just want to tell you I miss you。 Thank you. 轻松。 一切就像是电影，比电影还要精彩。如此真实的场景，让我分不出悲喜。这是初次的感觉，我想了解这世界。充满悬念的生活，它击打我的心。这是初次的感觉，好像天空般晴朗。记忆那里勇敢的女人，她穿过我的心。这是初次的感觉，我想了解这世界。充满悬念的生活，它击打我的心。我爱这精彩的世界，交织着太多的悲喜。我爱这精彩的电影，心就像天空般晴朗。 像是初次的感觉，好像天空般晴朗，只因那春天般的女人，她温暖我的心。我爱这精彩的世界，交织着太多的悲喜。我爱这精彩的电影，如梦幻如梦幻。我那种沉默的朋友，你让我感觉到力量，疼在我心中的伤口，如过眼的云烟，初次感觉心就像天空般晴朗，初次感觉心就像天空般晴朗。 七月怎能只有做动，还有吉美佳期盛夏狂欢夜活动。6月21日至7月8日，佳期大牌海量特价礼品现金 iPhone 7 Plus 等着你。燕郊电厂桥东吉美佳期广场报名即享好礼，电话133-1117-8283。 生活与梦想随时充满幸福能量，握紧着过去和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爱的人。 爱美，爱你要先学会心碎，我害怕没有你日子失去光辉，真心的爱一个人对不对，爱情的期许让人觉得好累，你爱过谁，为谁流过泪，为他说过该从未实现的诺言，有没有后悔，想不想说抱歉，如果有机会愿不愿重来一回，被爱是幸福，是痛苦，我连在你面前想哭都不会，被爱是幸福，爱人是痛苦，我已经选择爱你这条路，为谁流过泪，为他说过但从未实现的诺言，有没有后悔，想不想说抱歉，如果有机会愿不愿重来一回，被爱是幸福，爱人是痛苦，我连在你面前想哭都不会，被爱是幸福，爱人是痛苦，我已经选择爱你这条路，被爱是幸福，痛苦，我连在你面前想哭都没有泪，被爱是幸福，爱人是痛苦，我已经选择爱你这无数，

在这里失去北京。 这车一开空调就有味儿，一直修不好，真烦呐！去城美呀，设备先进，师傅靠谱，环境也好，解决您爱车各种问题。城美汽车城燕郊电厂桥东两公里六南，0316-3095-777。 喜欢夏天女孩的裙摆，也喜欢男孩跳起来的扣篮的姿态，总有莫名的情愫在空气中发酵。夹杂着冬镇可乐和花露水的味道，在夏天遇见最好的我们，时间也仿佛是被调快的和弦，快乐蔓延在空气中，无边无际。 我在夏天，我爱夏天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美在聆听，美在生活， 这是成功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3。 我的心里有一首歌，常常会在这样一个时候响起，你听。 太美丽的爱情让人措手不及，我的爱才放弃，你远远离去。太勇敢的爱情为你流血的心，爱像泡沫。 我听到了一首歌，也是一种心情。 对，没错，你的心情我的歌， 你的心情我的歌。 想了解，我感觉我懂你的 去担心得太远，不计划太多反而能勇敢冒险，丰富的过每一天，快乐的看每一天。哦哦哦，第一次遇见影片遮住你侧脸，有什么故事好想了解，我感觉我懂你的特别，你的心有一道墙，但我发现你擅闯，偶尔透出一丝暖暖的微光，就算你有一道墙，我的爱会攀上窗台盛放，打开窗你会看到悲伤融化， 无言问路，触动了伤心的魂。万来人悲寂，我留下许多情，不敢再无言问路，怕走到了地暗门。 我地暗门里面，这位老夫人又在痴痴等，我暗香的老人依旧跟着那出征的归人。 万来人悲寂，你可别喝太多酒，走在地下门外，没有人不懂真情。 万来人悲寂，你会留下许多情，不要再无言问路， 不想再问你。 送送送！六月七日起，双色球满20元赠送3注单式票，满50元赠送14元复式彩票。福彩双色球，喊你来领奖！福彩双色球幸运大抽奖 ，vivo X 9 Plus 手机每天送。6月7日至7月6日，购买双色球单张单机20元彩票，仅有抽奖机会，还在等什么？快去河北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参与活动吧！ 我渴望行走在清澈湛蓝的天空下，畅快地呼吸健康清新的空气，或者闭上眼，听潺潺的溪水在心间划过，让悦耳的鸟鸣在耳畔响起，最好在与蓝色的大海零距离接触，拥抱海浪、沙滩、贝壳、椰风，让压力和烦躁一扫而光。 广东惠州，深圳东京战略首站城市，深广汇一小时生活圈，出则繁华，入则宁静，让碧海蓝天与城市繁华完美融合，给您一个理想的家。看美景，吃美食，享受碧海蓝天。购房报销往返费用，惠州看房报名电话：廊坊0316715530，715530。详情搜索宜居惠州，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的宜是迁移的宜，惠是实惠的惠。 幸福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是世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消失在天空，冰雪覆盖了回忆，爱已找不到他来时的路，另一座通往你的桥都没有，在我心中有多乌云徘徊，不愿意走， 让我的心停泊。远方的你，灿烂的烟火，何时能燃烧在我的天空？你给的回忆还温暖着我，如何能摆脱？是你让我无法再爱，是你让我无法再爱。 Oh, 让我爱得沉醉。毫无保留，不知道后悔，你能不能体会真情可贵。没有余力伤悲，爱情像难受的覆水，常常来路走得太憔悴，你只留下我收拾这一切，你的吻留着余味，忘了曾经爱过谁，慢慢习惯了寂寞相随，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，不让你的脸梦里相对，爱的潮水已经退，我的真情不再随便给。

最近不说话，怎么了？为什么？是不是有什么事让你不快乐？听说你最近很孤单，有点乱，有点慌，可是我却不能够在你的身旁。你想要的我却不能够给你我全部，我能给的却又不是你想要拥有的。我们不适合也不想认输，好几次我们抱着彼此都是想要哭，常解释这样的一切都只是开始，我觉得是所有的一切早就已结束，不想再约束，不要再痛苦，下一次会有更好的情路。最近不说话，怎么了？为什么？是不是有什么事让你不快乐？听说你最近很孤单，有点乱，有点慌，可是我却不能够在你的身旁。你想要的我却不能够给你我全部，我能给的却又不是你想要拥有的。我们不适合你不想认输，好几次我们抱着彼此都是想要哭，常解释这样的一切都只是开始，我觉得是所有的一切早就已结束，不想再约束，不要再痛苦，下一次会有更好的情路。爱我却不能够给你我全部，我能给的却又不是你想要拥有的。我们不适合也不想认输，好几次我们抱着彼此都是想要哭，你常解释这样的一切都只是开始，我觉得是所有的一切早就已结束，不想再约束，不要再痛苦，下一次会有更好的情路，这一次我们都能很幸福。 双色球1300万彩票送送送，六月七日起，双色球满20元赠送3注单式票，满50元赠送14元复式彩票。福彩双色球喊你来领奖，福彩双色球幸运大抽奖 ，vivo X9 Plus 手机每天送，六月七日至7月6日，购买双色球单张单期20元彩票即有抽奖机会，还在等什么？快去河北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参与活动吧。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，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缕三三，我爱的人 这么久，花的等待才能够结成果，路一定要蜿蜒直到这个路口，才最适合再重逢。你的眼和我的手都比从前柔软许多，更懂面对，更懂寂寞。收获这一路点滴苦痛，原来全都是收获。不曾错过，也就不能拥有更好的你，更好的一个我。容易就度过，未来像神秘包裹，等着你我用天真勇气去打开快乐感动。我的笑在你怀中都比从前暖得多，能够重来我感谢的战友。收获此刻的我们刚刚好，最放下全手，请你陪我往明天慢慢走，种下爱看长出什么。 什么？ 然在说，在我猜想从你的眼中找到悸动。也许我从门口离去不能代表些什么， 一起 其实缘分。早知道是这样，像梦一场，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。不能原谅你的荒唐，荒唐的是我没有办法遗忘。早知道是这样，如梦一场，我又何必把泪都锁在自己的眼眶。让你起风，让你起狂，让你在没有我的地方坚强，让我在没有你的地方疗伤。 挽留，才又想起你的温柔，给我关怀，为我解忧，为我平添许多愁。在深夜无尽等候，独自泪流，独自忍受。我想说声我真的爱你，不想说声对不起你。你哭着说情缘已尽，难再续，难再续。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点深情，再多一点点温柔，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点空间，再多一点点温柔，不要让我如此难受。你这样一个女人，让我欢喜，让我忧，让我甘心为了你付出我所有。 浪漫紫图大唐紫图生态庄园首届梦幻彩灯艺术节，6月23日至7月15日盛大开幕，美景鲜花灯光炫彩融合，演绎美食摄影精彩不断。咨询电话0316-8851-998。 美在人间，美在生活。 我的心里有一首歌，常常会在这样一个时候响起，你听。 太美丽的爱情让人措手不及，我的爱才放弃，你远远离去。太勇敢的爱情，为你流血的心 爱像泡沫， 我听到了一首歌，也是一种心情。 对，没错，你的心情，我的歌， 你的心情，我的歌。 心憔悴，白色油桐风中纷飞，落花似人又情，这个季节河畔的风仿似拼命的吹，不断拨弄离人的眼泪，那样浓烈的爱再也无法给，伤感一夜一夜。当记忆的线缠绕过往支离破碎，谁慌乱占据了心扉，有花儿伴着蝴蝶，孤雁可以双飞，夜深人静独徘徊。当幸福连连袭来，红色分享喜悦，闭上双眼难过头也不敢回，仍然坚定看直播，看安闲微带着后悔，寂寞杀着我该死的谁。等你走后心憔悴，白色油桐风中纷飞，落花似人又情，这个季节河畔的风仿似拼命的吹，不断拨弄离人的眼泪，那样浓烈的爱再也无法给，伤感一夜一夜。当记忆的线缠绕过往支离破碎，是慌乱占据了心扉，有花儿伴着蝴蝶，孤雁可以双飞，夜深人静独徘徊。当幸福连连起来，红色分享喜悦，闭上双眼难过头也不敢回，仍然坚定寒枝不肯安歇，微带着后悔，寂寞沙洲我该死了谁。纷纷绕过往支离破碎，是慌乱占据了心扉，有花儿伴着蝴蝶，孤雁可以双飞，夜深人静独徘徊。当幸福连连起来，红色分享喜悦，闭上双眼难过头也不敢回，仍然坚定寒枝不肯安歇，微带着后悔，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。仍然坚定寒枝不肯安歇，微带着后悔，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。 乌云下，我看着天空正像泡沫化，我想走走路，并不想回家。没办法，就在大马路边喝杯咖啡吧，想起你那一年站在雨中说吧。亲爱的，那些记忆现在都跑到哪？我过得不是很好，却想问你好吗？你害怕大雨吗？是不是还留短头发？无聊的午后特别爱讲爱情的童话。你害怕大雨吗？我还记得在分手那天风很大，但再想不起那时候的话。在大雨下，是你是我，或许也是他，谁也舍不得，但要勇敢让自己放下。别再怕大雨吧，你忘了吗？我们那几年说的话，说不管怎样都要幸福啊。别再怕大雨吧，你忘了吗？我们那几年说的话，说不管怎样都要幸福啊。 去体会，真真切切的感受着你，就算痛苦，就算是累，也是属于我的伤悲。我还能用谁的心去体会，真真切切的感受着你，就算疲倦，就算是累，也只能证明 消失，总是找不到回忆，找不到曾被遗忘的真实。一生一世的过去，你一点一滴的遗弃，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。也许分开不容易，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，痛心痛恨痛是自己，今生缘全不得已，你我也知道去珍惜，最后等在来世你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。我之间的故事，一段一段的回忆，回忆已经没有意义，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。也许分开不容易，也许 相信相爱不可以，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是自己，情深缘浅不得已，你我也知道去珍惜，此后等在来生里再踏上彼此呼吸的开始。生生世世在无穷无尽的梦里，偶尔泛起了日记，忘记了你我之间的故事，一段一段的回忆，回忆已经没有意义，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，也许放下不容易，也许相信相爱不可以，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自己，千不得已，你我也知道去珍惜，此后等在来生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，此后等在来生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。 为东京铁塔第一次眺望，看灯火模仿坠落的星光，我终于到达，但却更悲伤，一个人完成我们的梦想。你总说时间还很多，你可别等我，以前我不懂得，未必明天就有以后。想念是会呼吸的痛，它活在我身上所有角落，和你爱的歌会痛，看你的心会痛，连沉默也痛。遗憾是会呼吸的痛，它留在血液中来回滚动，后悔不贴心会痛，恨不懂你会痛，想见不能见最痛。想念是会呼吸的痛，它活在我身上所有角落，和你爱的歌会痛，看你的心会痛，连沉默也痛。遗憾是会呼吸的痛，它留在血液中来回滚动，后悔不贴心会痛，恨不懂你会痛，相见不